情部列传第三十一。情部者，六人也，姓英氏，秦时为布衣。少年，有客相之曰：“当行而望。”即状作法情，布欣然笑曰：“人向我当行而望，即是乎？”人有闻者，共排笑之。不以论书离山，离山之徒数十万，不皆与其徒长豪杰交通，乃率其曹偶亡之江中为群盗。陈胜之奇也，不乃见伯君，与其众叛秦，聚兵数千人，伯君以其女弃之。章邯之灭陈胜，破吕陈军，不乃引兵北击秦左右校，破之清波，引兵而东。闻项梁定江东会稽，涉江而西。陈英以项氏视为楚将，乃以兵属项梁，渡淮南。英部蒲将军亦以兵属项梁。项梁涉淮而西，击景驹、秦家等，不尝冠军。项梁至薛，闻陈王定死，乃立楚怀王。项梁号为武信君，英布为当阳君。项梁败死定陶，怀王喜都彭城，诸将英布皆意保据彭城。当世时，秦即为赵，赵朔使人请救，怀王使宋义为上将，范增为末将，项籍为次将，英布蒲将军皆为将军，西属宋义，北救赵。即项籍杀宋义于河上，怀王因立即为上将军，诸将皆属项籍。项籍使布先渡河击秦，布朔有力，即乃西引兵涉河从之，遂破秦军，降章邯等。楚兵常胜，攻冠诸侯，诸侯兵皆以俘属楚者，以布朔以少败众也。项籍之引兵西至新安，又使布等夜击坑章邯秦卒二十余万人，至关不得入。又使布等先从剑道破关下军，遂得入至咸阳。布常为军封，项王封诸侯，立布为九江王，都六。汉元年四月，诸侯皆罢麾下，各救国。项氏立怀王为义帝，喜都长沙，乃因令九江王布等行击之。其八月，布使将击义帝，追杀之郴县。汉二年，齐王田荣叛楚，项王往击齐，征兵九江。九江王布称病不往，遣将将数千人行。汉之败楚彭城，布又称病不佐楚，项王由此怨布。朔使使者翘让赵布，布欲恐，不敢往。项王方北忧齐赵，西患汉，所余者独九江王，又多不才，欲亲用之，以故未击。汉三年，汉王击楚，大战彭城，不利，出梁地，至于谓左右曰：“如彼等者，无足与计天下事。”业者随和进曰：“不审陛下所谓。”汉王曰：“孰能为我使淮南，令之发兵备楚，留项王于其数月，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。”随和曰：“ 陈请使之，乃与二十人聚，使淮南至，因太宰主之，三日不得见。随和因说太宰曰：“王之不见和，必以楚为强，以汉为弱。此臣之所以为使，使和得见，言之而是也，是大王所欲闻也；言之而非也，使和等二十人伏辅至淮南市，以明王背汉而于楚也。”太宰乃言之王，王见之。随和曰：“汉王使臣竟进书大王谕者，切怪大王与楚何亲也。”淮南王曰：“寡人北向而臣视之。”随和曰：“大王与项王俱列为诸侯，北向而臣视之，必以楚为强，可以托国也。”项王伐齐，身负板柱，以为士卒先。大王宜惜淮南之众，身自降之，为楚军前锋。今乃发四千人以助楚。夫北面而陈氏人者，故若是乎？夫汉王战于彭城，项王未出齐也。大王以扫淮南之兵渡淮，日夜会战彭城下。大王府万人之众，无一人渡淮者，垂拱而观其孰胜。夫托国于人者，故若是乎？大王提空名以相楚，而欲后自托，臣妾为大王不取也。然而大王不备楚者，以汉为弱也。夫楚兵虽强，天下负之以不义之名，以其背盟约而杀义弟也。然而楚王是战胜自强，汉王收诸侯，还守成皋、荥阳，下蜀汉之粟，深沟壁垒，分族守教成塞，楚人还兵，建以良地，深入敌国八九百里，欲战则不得，攻城则力不能。老弱转粮千里之外，楚兵至荥阳、成皋，汉坚守而不动，进则不得攻，退则不得解，故曰楚兵不足是也。使楚胜汉，则诸侯自危惧而相救。夫楚之强，是足以治天下之兵耳。故楚不如汉，其势亦见也。今大王不与万全之汉而自托于危亡之楚，臣妾为大王获之。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。夫大王发兵而备楚，项王必留，留数月，汉之取天下可以万全。臣请与大王提剑而归汉，汉王必列地而封大王。又况淮南，淮南必大王有也。故汉王竟使使臣尽于计，愿大王之留意也。淮南王曰：“请奉命。”因许叛楚遇汉，未敢谢也。楚使者在，方急则应部发兵，设船舍，随和直入，坐楚使者上座，曰：“九江王已归汉，楚何以得发兵？”不愕然。楚使者起，和因说不曰：“事已够，可遂杀楚使者，无使归。”而即走汉并立。不曰：“如使者教，因起兵而击之耳。”于是杀使者，因起兵而攻楚。楚使项生、龙驹攻淮南，项王刘而攻夏邑。数月，龙驹击淮南，破步军。步欲引兵走汉， 恐楚王杀之，故践行与和，俱归汉。淮南王至，上方具足喜，召部入见，部大怒，悔来，欲自杀。出旧舍，仗欲饮食从官，如汉王居，部又大喜过望，于是乃使人入九江。楚已使项伯收九江兵，尽杀布妻子。布使者颇得故人姓陈，将众数千人归汉。汉亦分布兵而与俱北，收兵至成皋。四年七月，立布为淮南王，与击项籍。汉五年，布使人入九江，得数县。六年，不与刘贾入九江，又大司马周殷。周殷反楚，遂举九江兵与汉击楚，破之垓下。项籍死，天下定。上至九，上折随和之功，为何为辅儒，为天下安用辅儒。随和贵曰：夫陛下引兵攻彭城，楚王未去齐也，陛下发部族五万人，计五千，能以取淮南乎？上曰：不能。随和曰：陛下使何与二十人使淮南，至如陛下之意，是何之功贤于部族五万人，计五千也。然而陛下为何辅儒，为天下安用辅儒，何也？上曰：吾方徒子之功，乃以随和为护军中尉。布遂剖腹为淮南王，都六九江、庐山、衡山、豫章郡皆属布。七年，朝陈。八年，朝洛阳。九年，朝长安。十一年，高后诛淮阴侯，布因心恐。夏，汉诸梁王彭越海之，乘其海便刺诸侯，至淮南。淮南王方烈见海，因大恐，因令人布聚兵。后祠旁郡景吉，布所幸积极，请就医。医家与中大夫奔贺对门，积硕如医家。贺奔自以为侍中，乃后愧位，从积引医家。积是王，从容与赐欲贺长者也。王怒曰：汝安从知之？据说状，王以与其乱，贺恐称病，王欲怒，欲补贺。贺言便是，乘船诣长安，不使人追，不及。贺至上辩，言不谋反有端，可先未发诸也。上读其书，欲萧相国。相国曰：布不宜有此，恐仇怨妄污之，请细贺，使人微宴淮南王。淮南王布见贺以罪亡，上辩，故以疑其言果因事。汉使又来，颇有所厌，遂卒贺家，发兵反。反书闻，上乃设奔贺以为将军。上召诸将问曰：不反，谓之奈何？皆曰：发兵击之，坑庶子耳，何能为乎？汝阴侯腾公召故楚令尹问之，令尹曰：是故当反。腾公曰：上列地而望之，疏爵而贵之，南面而立万圣之主，其反何也？令尹曰： 往年杀彭越，前年杀韩信，此三人者同工一体之人也，自疑祸及身，故反耳。滕公言之上曰：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，其人有筹策之计，可问。上乃召见问薛公。薛公对曰：不反不足怪也，使不出于上计，山东非汉之有也，出于中计，胜败之术未可知也，出于下计，陛下安枕而卧矣。上曰：何谓上计？令尹对曰：东取吴，西取楚，并齐取鲁，传习燕赵，固守其所，山东非汉之有也。何谓中计？东取吴，西取楚，并韩取魏，据敖鱼之粟，色成皋之口，胜败之术未可知也。何谓下计？东取吴，西取夏蔡，归众于越，身归长沙，陛下安枕而卧，汉无事矣。上曰：是计将安出？令尹对曰：出下计。上曰：何谓废上中计而出下计？令尹曰：不顾骊山之徒也，自治万圣之主，此皆为身，不顾后为百姓万事虑者也，故曰出下计。上曰：善。封薛公千户，乃立皇子长为淮南王，上遂发兵自将东击部。部之出反，谓其将曰：上老矣，厌兵，必不能来。使诸将，诸将独患淮阴、彭越，今皆已死，余不足畏也，故遂反。果如薛公筹之，东击荆，荆王刘贾走死复陵，尽结其兵，渡淮击楚，楚发兵与战徐同间，为三军，欲以相救为旗。或说楚将曰：不善用兵，民素畏之，且兵法诸侯占其地为散地，今别为三，彼败无一军，余皆走，不能相救。不听，不果破其一军，其二军散走。遂息，与上兵欲齐西会垂，步兵精甚，上乃必拥城，望步军至阵如象集军，上恶之。与步相望见，遥谓步曰：何苦而反？不曰：欲为帝耳。上怒骂之，遂大战。步军败走，渡淮，朔止战不利，与百余人走江南。步故与伯君婚，已故长沙哀王使人代步，为与王又走越，故信而随之伯阳。伯阳人杀布资乡民田社，遂灭情布。立皇子长为淮南王，封奔贺为姬司侯，诸将率多以功封者。太史公曰：英布者，其先起春秋所见楚灭英六高尧之后哉，身被刑法，何其拔星之暴也！项氏之所坑杀人以千万数，而不常为首虐，攻冠诸侯，用此德王，亦不免于身为事大戮。霍之兴自爱积直，杜茂生患，竟以灭国。